大家好，今日咧系5月22号嘅星期二得到啦， 23号出街， 系啦，出街就23号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因为刁拔咧就去咗旅行， 系啦， 去咗好多人嘅乡下日本旅行。咁所以咧，而家得翻大肥同我，咁另外咧情商一位好朋友上嚟客串，就许留山。 系，大家好。 因為許留山都上過嚟兩次㗎啦，咁啊，因為我覺得佢都都唔錯，可以嚟緊可能，因為佢係編輯部喺香港 住香港 住香港嘅 汪向特派專員 嚇，專員嚇，咁啊，所以咧得閒會請佢哋，因為佢從事非常之多嘅業務，好廣泛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佢可以多啲講下啦，因為咧可以有好多唔同見解俾大家嘅。 好 嚇。咁今日咧，第一件事，即系依几日有啲咩特别嘢重大嘅发生咧？即系一定要讲下国泰啦，系嘛？ 系国泰， 因为国泰航空咧今日就宣布裁员 600个，今日先炒190。 系啦，咁因为琴日上网其实已经传晒噶啦，传得好紧要就系佢炒220人，或者200人，炒200人，唔系。呢、這個世界唔係話少唔少嘅，有事有先後緩急，正如夠位講係嘛？ 冇嚟高開低收嘅。 而家只係得住190個啫， 哇！ 係嘛？仲有400多個未得，係嘛？一手咧跟住咧即係得完呢190個之後再得410，係嘛？咁啊，國泰係咪真係有咁多冗員咧？以你哋所知， 我就唔覺得。不過佢得中高層其實就係想辦法將啲人工貴嘅。清除咗佢，換一班新嘅病啲嘅人啫，縮唔到600人， 係， 即係佢冇能力縮到600人，屌真係唔使做嘅咩？ 係，但我覺得國泰嗰啲，因為嗰陣時其實我以前咧，我都試過去面試過國泰類似，依家佢俾人剁嗰批人嘅職位喎。咁嗰陣時我試過去面試咧，其實都幾過五關斬六將嘅。 係， 咁可能會首先用英文打嚟考咗一次先啦，電話對答睇下你醒唔醒啊，反應快唔快先啦。 係， 咁跟住就再叫你去國泰做個 test。test 大概都要成個幾鐘嘅，哇！份嘢又有推理啊，乜都齊心啦。哇！見個經理，但係都要考推理，真係冇搞錯。咁跟住又再要面試咗幾輪，咁跟住到最後結果都係唔請。咁可能佢要求都幾高，我覺得都係。咁我心哇，都應該又唔似係湧完湧得咁緊要嘅。 係啊，即係只不過話蝕本。 係。 咁啊，實人孭鑊。 系， 咁啊想办法啦，你知啦，交数俾老细都要睇啦， 开源节流。 系啊，而家蚀本我开源节流， 悭啲啦唯有， 悭啲啦咁样。 系， 但系今日有个笑话噶喎，国泰成天台，啲保安喺度巡到惊你跳楼啊！ 系咯，即系 惊边个跳楼啊？ 惊你啲人炒你嘅人，啲人受唔住跳楼啦！ 哇，而家咩世界啊？仲有啲人因为炒鱼而跳楼嘅咩？ 唔知啊， 都有嘅，真系之前 冇啦，系咪啊？因为有嗱，老实讲，你喺国泰做 好难讲啊，年纪大佢炒嗰班。即係都叫做 資深啲， 50幾歲啊，係咪炒啲50幾？ 咁啊，中高層嘅人大部分都係。咁你見到啦，啱啱好先就係將軍澳整嗰單係咪？碾死個咪勒死個老婆，自己跳樓死。 哦，財困死個財困。 嚇！你點知啊？喂，聽日冇糧出好多就死㗎啦嘛。所以今日睇相就 Facebook 講望到咁啊，特登影張相或者保安人員特登喺 喂雷曼跳樓啦，雷曼執笠嗰日，極貴嗰啲 I Bank， 喂嗰啲全部星球人嚟喎。喂，嗰啲就唔去跳楼啦，系嘛？ 哦，咁啊， 嗰啲会有个底喺度啊，即系 或者有个希望啊，因为咧，佢老实讲，你冇雷曼，咪去其他地方揾埋钱咯，大家都老千嚟，成条华尔街咁多行家，实有地方落脚，即系可能系咁讲啊，系嘛？咁你喂国泰呢啲咁嘅呢啲工种啊，冇咁多冇咁大机会人哋出边啲其他公司请到你啊嘛。 要做翻呢个职位都难嘅， 起码泰国东方航空唔会请你啊，执捻咗粒， 一系就翻大陆， 因为你一定要去翻航空界嘅经，你做翻航空界嘅经理嘛。 经理系， 因为其实咧我都有八卦下咧，喂，点解搞到咁大镬啊？因为其实你有冇听过之前咧，其实都话将嗰啲经济客位嗰度咧加咩又改窄咗去， 改窄嘅加一行，一行加个位， 系啦，跟住啲人谂住，喂，哇，咁样加法其实都几和味 喎，17寸喎， 系咯，即系。嗰、那個佢每年嘅收入應該多翻好多。 喂，你要坐兩個位喎，如果講到咁，搞到17寸，我都坐唔落喎。 我都好少搭國泰機。 我都我嗱， 其實如果我係啊，真係 我搭過一次國泰機啫。 嗯， 我其他航空公司好多都我搭過，唔知點搞事。嗰次去印尼定係咩？因為加魯達冇，我就搭咗國泰。 以前去搭菲律賓啊，搭菲律賓航空公司，因為如果你搭菲律賓航空公司咧，你去馬尼拉咧，同國泰咧，佢特登有一個飛機嗰、那個嗰、那個出入境咧， 好啲嘅， 嗰、那個係好啲快好多嘅。你國泰咧外來嗰啲就麻煩啲、哦，所以 入都係啦。你搭泰航都係去泰國都好啲㗎，一係印尼就搭加魯達。 系啊，譬如好似台湾嘅咁啊，一般啊，华航或者香港航空搭廉航。 因为嗰阵时睇佢就见国泰可能增加咗咁多收入咧，即系改位之后谂住增加咁多收入，就冇谂过佢突然间一口气仲要剁咁多人啊嘛，即系嗰下就变咗令到啲员工会希会冇晒希望，哇，我搞错啦！增加收入仲 炒窿咗嘛？炒窿咗油嘛？ 窿到依家， 佢窿到依家，原来系113蚊去对冲，即系佢哋嗰个眼光差啲咯。啊！即系可能 我话边个话对冲嗰两个都唔使落镬。 听咗某啲网台主持讲嘅油价，所以佢对冲濑咗嘢啦，系咪？冇办法啦，而家即系你睇国际大势都系啦，有咗页岩油之后，嗰啲油价都上唔翻噶啦。 唔系啊，而家又话大陆有呢个 可燃冰， 可燃冰系 系、 啊喺南海嗰度揾到咁你。冇， 唔系可燃冰，但系我奇好奇怪，佢又揾到可燃冰，但系啲油价仲反而企硬咗，我都唔明 白。应该技术未方，技术嗰方面未可以帮佢可以 揾。唔系啊，因为其实早轮都话啦，石墨烯可以替代晒所有嘅电池噶。 吓、啊，咁好大镬喂！ 系啊， 咁好大镬喎！ 有边个有咩大镬？ 我哋啱啱收购咗一间嗰啲做铁电池啲企业，谂下都可能要缩沙喎，唔系讲笑喎吓。 嗰啲系已经没落紧嘅行业噶啦。 吓、 啊、吓、啊，因为咧早十年咧，即 锂电池咯，做锂电池。 锂电池其实最紧要就系盐湖，你嗰笪地方嘅盐湖，而最大诶全世界最多嘅盐湖喺大陆。 哦。 所以咧，当时咧一讲咧话做汽车引擎啊，锂电池啊。日本仔咧曾經打中國，即係嗰時仲未排日嘅時候咧，係打中國嘅主意，全世界都嚟，但係一夜之間冇曬。 哦，同埋咧，大陸咧，你開發啲嘢咧，你唔使咁講求嗰啲咩環保嗰方面嗰啲啊嘛，即係其實好老實有錢就搞掂啦。 嗰陣時咪污染咯，嗰啲稀土咪係咯，係咁開採咯， 係啊， 所以污染嘅稀土。 佢而家佢哋而家开煤都系噶，譬如你内蒙古啲煤咧，中国多到不得了，因为咧原来喺蒙古啊，沙底下几米深嘅就全部都系煤嚟嘅，系一拨开啲沙就挖出嚟就系煤啊，所以咧而家系中国大陆咧系唔俾你开煤啊，即系你咩山西煤老板啊，你冇得做嘅，因为嗰阵时吉尔吉斯啊话咧。咁有錢啊，乜乜啊，超越香港啊，其實係呢回事。不過， 即係個資源嗰方面可以超越。 即係嗰時黑沙黑係，因為佢全部都出嗰啲礦物啦嘛。 一個沙漠發現第而家第一個做嘅出緊，第二個發現到嘅煤湖啊，即係煤啊嘅玉隱藏量啊，夠中國用100年。 哇！ 跟住而家。咁啊，一發現嘅時候，大家好高興，咁咧就全中國個個走去開煤，就話喺度起咩商業區啊、高樓大廈，即刻講話又呢個又北又寶馬嗰、那個 Benz， 哇，犀利啊！中央一個轉身，因為一開咧煤價即冧，全部做煤都冇得撈啊！中國咁啊，即時話終止咗，唔俾開採，即係開採緊仲開採，一唔俾開採，因為全部都係外來啊，北京啊、上海啊、温州啊啲人嚟呢度咧投資。 但嗰班可能憑住啲計劃書，可能已經掠到好多水啦，大陸。 但係好多人死啊，因為鬼城就係咁嚟咯。一夜之间就变晒， 即系鄂尔多斯咁样。 系啊，鄂尔多斯 而家崩溃咗咯。 系啊，已经全部已经系变晒鬼城噶啦。 系， 就系突然间中央你一挖落去，所有嘅煤价即时暴跌，系顶唔顺嘅。咁啊，唯有就 cut 咗你，不能开采。咁啊，成个地方变咗鬼城。 嗰阵时，鄂尔多斯曾经咧系全中国 GDP 最高嘅国， 高过中，高过香港， 高过香港，即系计一人少嘛， 系人口人以个人比例系高过香港， 系 咁但係一夜之間冇咗， 一夜之間玩完 咧、啊。所以咧，跟住後屘咧，嗰啲靚姐全國登廣告啊，兩折三折，啱啱落地嘅寶馬行過唔過2000米嘅、嗯，三折你買就俾你啦。 哇！嗰陣時佢啲名車咧又係全國最多嘅，喺鄂爾多斯。嗱、咁我哋差得太遠啦，我哋講翻呢個國泰航空。嗱、咁但係佢喺國泰航空之前咧，我要講翻補充翻啦，因為今日下晝咁我都 Facebook 都出咗個貼啦，就係話咧今日其實有個重大事情宣布。係。咁但係咧呢個重大事情咧，其實就係關於第三節我哋要講嘅題目嚟嘅。不過咧另外我就話7月22號之後咧，咁我就停就唔會講有三個地方嘅時事同埋政治啦。咁亦都唔會為四個城市提供呢個樓市嘅資訊啦。即係如果你哋到時呢幾個城市，譬如住喺嗰度嘅網友，咁如果你話問我嗰個地方買唔買得過咧，咁就我係唔會回應。 或者你哋想投資移民嘅，咁我都唔會回應 嘅。係啦，咁我要講呢邊嘅國家啦，即係國家地區啦嚇。咁就係南澳、塞梯、吉布提同埋石金。咁當然除咗吉布提係一個主權國家之外咧，石金就已經係拼入咗印度聯邦。咁、南澳塞梯咧，亦都係宣布咗獨立，但係咧佢亦都係其實都係親俄嘅，好快俾我諗遲啲都係俾俄羅斯食撚埋㗎啦。即係類似克里米亞咁上下啦。咁跟住咧有四個城市啦，就係、是、班加西、坎大哈、停布。同埋咧呢個摩加迪沙， 哇！ 咁其實停布咧，我記錯咗，我以為石金嘅首都，其實咧佢係不丹嘅首都，我自己記錯咗嘅，所以冇理由無厘頭有啲咁嘅城市嘅係嘛？咁所以如果你住喺坎大哈或者班加西咧，千祈唔好問我提供嗰度樓市意見啊！我有層樓喺班加西，我而家想放啊！千祈唔好問我，我唔會再答噶啦。 啊 ，Tony 突然間有啲咁嚴肅嘅消息咧，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噶嘛？ 好震驚，係啊！咁所以咧，剛才嗰啲即係有啲比較冷門少少城市咧，咁我哋以後都唔會再提及佢嘅時事或者政治嚇。 係咪受啲咩政治打壓咧？ 都唔關事嘅，主要係呢啲冷門得滯，冇咩人問嘅通常。 唔好煩我， 除非咁啦，遲啲北澳塞梯又有事，咁我可以評論，因為唔係南澳塞梯啊嘛。嚇咁可以嘅 咁大家網友可以放心啦。 網友可以放心。 係啦， 係吉布提都基本上都。冇乜机会提及噶啦吓， 我真算到孤陋寡闻，我唔知呢啲城市又同一路一带一路，唔知系咪有冇关 嘅？哦，有关嘅，南澳塞梯有机会系一带一路嘅受益国嚟噶，因为佢喺格鲁吉亚嘅北边。 哇， 格鲁吉亚北边近住黑海，吓咁佢咧，其实隔篱咧有两个国家，一个叫车臣，一个叫印古什，咁都系一带一路受惠国嚟嘅。 车臣都有关啊？ 车臣都有关，系啦。咁所以咧， 军火方面会唔会受惠到时？ 唔知到时有啲咩经过，可能啲骆驼又会肥啲啊。 其实一带一路根本上咧就系烂仔国家联盟， 系咯。咁又系大飞所讲嗰啲叫乌合之众， 系啊，冇咗一带一路。 唔系咯， 即系仔国， 好明显冇咗少林武当参与嘅武林大会，咪就系呢啲咯。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系嘛？ 系啊，稍微有啲钱，稍微有啲知名度， 采你三芒果啦， 冇咗都冇啦。吓， 嗰阵除啊，真系令我都唔想嚟啦。 唔系你听啲国家名，哇！屌你都全捻部恐怖分子国家嚟嘅，系嘛？吉尔吉斯吓，跟住咧，嗰啲叫做咩中亚地区。 哇！你我同你头先讲嗰啲名一样，完全唔识。 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唔系啊， 系咪呢啲啊？ 嗱， 立陶宛都仲识打下篮球，几出名嘅都。 我话俾你听，我有一张吉尔吉斯坦嘅银纸， 系 一阵攞俾你睇。你估唔到佢系吉尔吉斯坦嘅银纸，系白嘅公仔纸。 吉尔吉斯斯坦， 啊吉尔吉斯斯坦， 系啦，全 个印刷技术会唔会差啲咧？即系同阴丝纸比。 阴丝纸靓好多， 靓好多添啊！ 依家攞张俾你睇，啊攞张嚟，阿阿手能听到，攞张俾你睇，系四方嘅银纸，系四方，绿色中间有一只鹰， 哦， 吓咁咧就 知道 去边 喎？ 吓，依家攞搵啊！即系咧， 我都用 应该，我话可能即系攞咗用，我未见过，连以前僆仔玩嘅 公仔纸， 即系公仔纸拍嗰啲咧，都靓过佢， 哦， 或者好大镬。即系如果俾你，你真系以为跌咗都唔识执。 咁啊，其實吉爾吉斯有段時間都幾好環境，因為揾到嗰啲礦啊嘛，好多礦啊嘛。咁啊，佢隔離哈薩克都係啦。咁因為咧，我哋吉爾吉斯嘅國家，我哋都會相對咧會有少親切感，因為我國嘅大文豪李白咧就喺吉爾吉斯出世啊。咁嗰個叫碎葉城定啊碎石城啊？定啊唔係碎葉城喎，係啊。咁啊李白就喺嗰度出世噶啦，因為以前係哈薩克嘅地方，後屘撥咗過去俾吉爾吉斯。 所以佢唔係韓國人。 唔系李白系吉尔吉斯人， 唔系即系佢唔系韩国人。 诶， 因为韩国 孔子就系、 是、所有嘅人出名啲嘅都系韩国人啊嘛。 唔同咁人哋系吉尔吉斯出世嘛，屌你韩国 嗰时 嗰阵时打过去吉尔吉斯啊， 咁、哦、可能我就惊嗰时候唔觉意即系曾经喺边皮啊嘛。 系啊，嗱，所以佢系唯一一个咧喺一个西域出世嘅，系嘛，即系咧中 大文 叫华裔。李白咧，应该叫做吉尔吉斯籍嘅华裔嘅诗人系嘛？因为你都唔系中国出世嘛，系嘛？即系照常理咁解。 不过国泰呢单嘢点样收尾啊？你估？ 喂，咁炒人呢个世界，即系公司系咁噶啦，赚唔到钱咪剁人咯。 啊，呢个永远都系商业社会。 系啊， 商业行为。 喂，你贴佢啊？ 冇错。 佢话喂，佢而家又冇得收燃油附加费，系咪又冇其他名目巧取豪夺，系嘛？卖支蒸馏水唔开心你五嚿， 得俾我搓下水得唔得？ 吓， 俾我搓下水得嘛？ 点啊？ 屌老少，而家七月二十二号唔评论，佢冇收你钱噶，人哋有权唔讲噶，讲咗十八年。 哦，咁系。 个商业决定冇收你钱嘅，我都唔收嗰啲 YouTube 数啊，最多咪唔要咯，系咪先？ 系啊。 啊，即系我都唔明嗰啲人咁样咬住佢。 好奇怪，老实讲，佢讲与唔讲都好，呢个系影响佢，唔系影响你啊。 系啊。 咩事啫？佢 YouTube 跌到得翻五十人听，又系佢嘅事，系嘛？佢突然间多咗五十万人听，而家佢讲风花雪月唔讲政治，都有五十万人听，咁又关你鸠事咩？ 系啊。是你可以唔听，又冇揸枪指住你，又冇收费，又唔使科金。 系啊，我系啊，我即系呢个我都觉得好奇怪。 即系如果咧，即系我其实咧想点解又愣咗呢度咧？拆开啲做四节都冇所谓，因为咧我呢几日有好多人问我 吓，点解走嚟问你嘅？ 系啊，啲朋友嗰阵时，你老萧跪低啊乜乜？我有咩跪低啫？商业决定，佢一三年前讲我退休噶啦，我又俾人闹，你闹到老萧咁啊？上集你做节目，你又咁样赞佢。兩件事，我鬧佢嗰件事，佢做得唔好啫。 係， 咁佢退休同你人完全冇關係。如果 咁講到明係六廿八歲噶嘛， 係啊， 咁一夠稱啦，咪退休咯， 夠啦。 係啊， 係喎。 何況你有五年前唔同，佢有政黨背景，啊捧住啲廢人， 係 咪啊？佢嗰陣時 嗰班廢人， 嗰係啊，嗰陣時佢揸住支麥喺度不停咁吹，佢嗰陣時有政治能量啊嘛。係，而家老蕭。有咩政治能量？ 唯一咧， 评论员啫嘛。 唯一咧可以闹老萧咧，其实有几个嘅，即系嗰啲废人，我哋唔开名啦。因为咧喺老萧啊嘅疯狂嘅叫做嗰啲点讲啊，系盲目吹捧之下咧，呢班人好似林立果咁捻样啊，个个做到超天才。 哇，嗰班唉、哎、真系 真系噶，个个都系林立果嚟嘅，个个都系超天才。 咦，咁啊，即系老萧 世界嘅救主。 老萧一个加持嘅能量，即 系 嗰啲高僧啊，高僧顶咯， 好似王教嗰啲喇嘛嗰啲咧，系嘛达赖咁上下咧吓，可以帮佢加麻 加 持灌顶啊。咁但系咧，喂，佢搞错咗灌错人咧，灌极都 灌极都系弱智嘅，呢啲系大佬， 灌极都唔成功，冇办法啦。 咁呢咪叫烂泥扶唔上壁啊？ 所以咧，呢我哋讲个唔好时间限制讲一讲， 冇错， 即系。等于刚才我哋食饭讲嗰句说话， 系 芒果女就眼光，佢真系冇养狼狗咬春袋。芒果 佢养只狼狗都系一只出色嘅狼狗， 系啦， 你明唔明啊？ 即系 好过老萧，喂，老萧养一班咁嘅废人，乜嘢都做唔到呢几年来， 使咁多钱， 系啊，钱唔系净系识得揈咗啲钱去，系完全社会上一啲 noise 都冇。我老实讲，我觉得芒果佬好成功喎，喺相对如果 三皮嘢个月，话所有污糟邋遢嘅有人帮手做晒， 起码佢 够吹到街， 佢 系养一班叫热狗嘅人出嚟，系咪？ 系啊， 系咯，将热狗重新定义，所以成日都去街都唔敢叫热狗。 喂，仲有一个问题啊，你谂下，今即系旧年九月份佢哋嘅誓师大会喺尖东，真系好捻多人噶， 系啊， 佢拍得住人民力量一二年嘅人数噶。 嗯， 喂，你哋睇下你哋缩成点样啊？你哋都唔系细路仔玩滨州啊！你哋都唔系滚水六猪肠啊！ 所以老萧 系冇捻晒， 系啊！所以老萧嘅眼光不如芒果佬， 冇错。 芒果佬压中咗，虽然咧佢呢次选举失败咗，但系由头到尾呢几年， 佢冇退水人噶，黄勇达系成功过嗰班废人多噶， 成班人佢捧出嚟嘅，包括 梁天琦、黄台仰喺度俾佢做节目，甚至陈浩天而家仲捞紧。你睇下佢呢班人，嗰、那个风潮一路咁嚟，哇！砰砰声，一阵间分裂咗。 唔系，起码 事隔几年再嚟过。 起码人哋真系做到做到起码几分钟英雄啊！你哋连几分钟英雄都冇人做过，冇人提。 冇错啦，起码害到百几人坐监。 就係啦，起碼都令到百幾人成功爭取坐監啦。 冇錯， 係嘛？唔係你話梁天琦即係昙花一現係爆係短時間，喂佢短時間可以爆過咁樣啊嘛？你哋都冇爆過， 有啊， 好失敗， 一點九三， 冇，即係，老實講啦，係好失敗。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老蕭真係輸曬。如果喺呢方面，係咪？ 係啊，但係即係話啦，68歲，一早三年前講過退休。咁你人哋唔讲，咬佢做咩啫？ 同埋 佢真系， 同埋有时芒果咯，佢嗰啲可能咩中意赌马、赌外围嗰啲咧，可能真系输唔少啦。但系你其实佢啲嘅决定唔系差嘅，但系投资落呢个30,000蚊落热狗度咧，系啱嘅， 系啱 嘅， 真系超值啊！ 系，其实唔应该赌咁多外围，就投资落呢啲度咁就好啦，系嘛？ 外围有啲人嗰条命天生系要输啲钱噶嘛， 系嘛？ 你唔输唔得，有去降脂灾噶，系 要挡一挡呢啲噶嘛？ 要捐翻多先， 即系做得多坏事， 即系呢啲叫借老保啊！ 做得多坏事要点样挡一挡翻啲劫出去输翻啲？ 系啦，咁啊挡挡杀咯，咁啊保佑啲屋企人长命百岁咯，系咪先？即系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大家都系用钱啊吓，嗱咁啊国泰咧，我哋讲要讲翻国泰啦。你以生意立场嚟讲咧，咁佢炒人，喂，老实讲，全世界都炒人噶啦，全世界都精简人手噶啦，有好多工种系唔需要嘅，又或者里面嗰个架构系唔需要咁多人嘅，咁咪开缩咯。佢哋话好似 I T 即系身受其害嘛，喂 I T 唔使请咁多人噶，如果真系叻几分钟两个人搞掂晒你做五个人做嘅嘢噶嘛，咁咪可以 cut 人咯。 唉，你 科技越嚟越先进噶嘛， 机械人取代咗啲吓工种繁复嘅嘢，全部工机械人啦，应该 系啊。咁同埋而家科技先进咗，好多嘢咧系可以科技搭救，就唔使用咁多人手去做噶嘛，系嘛？喂，以前你都要请个 boy 去影印啦，而家啲嘢 WhatsApp 搞捻掂啦，唔捻使递啦，系嘛？或者email 全文部可以做得到， 或者可能你就算揿个手机部 print 下已经识得 print 出嚟，使鬼佢咩？ 系啊，即系 Tesla， 你可以用手机控制，叫佢开冷气。 呢个真系我完全明白，所以中国最忌真真正正真系郭台铭呢一类人，因为佢真系用大量嘅人手，暂时中。 哇！你当嘢好似要就嚟冧我， 你话我大佬， 我听到啲声好似要就嚟冧落嚟喎， 咪因为 吓。 系啦，唔好讲呢个。 不过咧，同埋有时国泰喺度咧，跟住据我了解咧，佢哋嗰啲嘅管理层咧，佢哋有个问题就系、是、例如可能Tony 系做经理嘅，佢会嗰啲再即系最顶头啲上司咧，就会觉得咦 Tony 可能唔稳阵，就要请多个大匪翻嚟再睇住 Tony。你个工作嘅职能系为咗睇住 Tony 嘅啫。咁跟住，请完大髀之后又好似唔系好够咯，跟住再请到个 Alex 翻嚟，再睇住你， 睇住 点睇住佢，就系、是、咁样啦。咁就嗰个架构就变咗有 好臃肿 喺度咯。我谂可能啄咗，可能啄某一类某一个层嘅人咯。 永远都有噶啦，公司医生， 华人公司多数 大公司永远都系咁嘅。但国泰唔系喎，国泰斯维亚家族噶，太古家族噶，搞到咁臃肿嘅。 系啊，都请得多嗰啲。華人咧嗰個思維上冇辦法嘅，都會咁樣跟。 但始終佢鬼佬啊嘛，可能係即係冇辦法咧，俾中國小龍 DNA 感染。 可能喺香港， 你思維亞香港耐得滯嘛， 就中國變化咗， 咪變咗中國小龍嘅特色啦，係嘛？即係你喂搞當東廠。跟住信唔撚過去開西廠嚟監視東廠，跟住又覺得西廠做反啊，整到內廠出嚟睇住佢，係嘛？喂一撚樣啫嘛，係咪先？即系呢种系中国宫廷基本上嘅嘢嚟嘅。咁如果你话咧国泰或者你话点讲啊？因为国泰都持有好多港龙航空啊，系嘛？但系港龙又另外一半系中资啊，系咪中信太富啊？ 入乡随俗，可能你都 都可能系啦。咁嚟紧嗰个业绩，其实我哋都唔系好睇好，因为咧其实廉航打得佢好紧要嘅。 哦，咁啊 系，即系咧，你短线嗰啲咧，抢晒嗰啲生意咁就，边拎个搭国泰啊？ 我话俾你听啊，最近搭过国泰，亦都搭过香港航空。香港航空啲位系阔过国泰。 哦， 因为我有肚腩，佢拉个即系嗰个餐板落嚟咧，我咧香港航空咧可以拉晒嚟。 啊，仲有少少，仲有两三寸空位顶住肚腩。国泰你一拉落嚟就已经顶住肚腩，系斜嘅，永远揿唔平嘅。 嗯，哦，咁差嘅已经，因为好多年冇搭过国泰，我真系唔知嘅。 你幸福啊嘛？ 唔系， 即系搭国泰可能你都商务啦，你个身份。 唔系啊，国泰贵啊嘛，因为我搭先啲平嘅廉航啊嘛，系咪？咁冇得讲嘅，因为我嗱我都系会冧落嚟，听到声啦，系咪？而家真系冧咗落嚟。喂，咁啊。除咗国泰仲有啲咩讲啊？喂，头先讲开咧，你话科技咧，其实见到一单新闻，其实都几伤心嘅。就系咧话一个男人咧就约咗佢未婚妻喺见面，咁、但系咧突然间咧就音讯全部打电话冇人听，咁佢咧就用一个，因为佢嗰部车系 Tesla 嚟嘅，咁佢咧就用嗰个追踪系统就追踪咗佢，拍喺红磡呢个火车站附近，好似吓红磡码头定系火车站附近，好似码头啊。咁咧，跟住咧，原来佢嗰个未婚夫咧就已经系猝死咗喺嗰个车上面，唔知道。但系咧，即系讲翻 Tesla 咧，咁可以佢话手机可以有定位啦，追踪到车嘅位置啦，啊，跟住咧就可以用手机开埋嗰个冷气啦，教埋好多里面嘅嘢，可以全部整晒啦， 好多都有 其实咧，嚟紧嗰个科技都系发展成咁样咧，系越嚟越少人嘅。呢个真系事实嚟嘅，即系需要人嗰个比率越嚟越低咯。 即系我有个朋友嚟香港，佢都话：，喂，咁犀利嘅，你哋香港咁多 Tesla 嘅， 香港系真系好多，真系。 吓个比例系真系。 其实香港啊，香港唔系香港 Tesla 最多。如果讲起以前咧，香港系全世界最多 Benz 比例，即系比例嚟讲最多 Benz 嘅地方。 唔止 Benz， 劳斯莱斯都系 ，Bentley 都系。 系。 就算连 Bentley 都系，全世界冇人有香港咁多。 个密度啊，即系。 但系最近呢十零年就俾杜拜过咗啦。因为杜拜更加夸张，连警车都系法拉利嚟 嘅， 系咯，咁所以 嗰边都冇乜炒嘅，其实点解要咁型咧？型咯，就 系一个词咯。系整个法拉利嚟，你做警车系嘛？咁所以咧，香港地不嬲，因为香港有钱人多嘛。不过有个即系如果你讲开车，讲起咧，而家香港有钱都中意坐七人车。就反而咧，你话劳斯莱斯啊、Benz 啊嗰啲咧，反而啲人减少咗，尤其是啲人唔想高调嗰啲咧，因为坐呢啲车都好洋下噶嘛，吓咁啊，所以咧就 转 坐 七人车。大佬七人车， 系啊，大佬系咯，好多人都系跟大佬买嘅、啊， 因为七人车咧，起码舒服，上落车系舒服嘅，唔系坐咗落去。 同埋你好似一张好似飞机椅咁样，两边有个扶手咁样扶下啲咁样噶嘛， 系好舒服嘅。咁一部车70-80万啦，如果一部新车。系嘛？而家 Toyota 嗰啲 油电车系， 通常好似系都系买翻系日本嘅，好少见啲有欧洲 嘅。因为真系欧洲啲车不及丰田。 系 哦， 七人车个个都买丰田。 系啊，买丰田一定系。我试过上重庆啊、重庆去呢、這个广达电子厂参观，成间公司有百几部七人车， 哇！ 我哋接客嘅，但系咧有一部咧。是林百里即是台湾即是最有钱的几个特登要在日本订一部进口的不用国产的丰田七人车，是他回到来专用 的。哦，这样。 啊、是特别豪华和舒服的。 那时候我都试过接有些接三个啲大陆落嚟啲官员嗰啲咁样啦，咁佢哋都系指定咧同我讲话要坐七人车，咁佢哋喺度得意喎，佢哋咁你七人车咧，咁佢三个嘛，咁其实佢哋三个挤晒一架车度噶，佢哋又唔制嘅，佢哋要每两个，佢哋一定要坐中间 嗰两个， 系啦，跟住最尾嗰啲就唔坐嘅，所以我又要变咧要 call 两架七人车嚟帮手啦，哇咁鬼得意都得嘅， 系咯。咁有个唔坐车头嘛，系嘛？ 系唔坐车头，又唔坐车尾，一定要坐中间。 老板啊嘛， 系啦， 老板就要坐中间咯。 呢、這个笑话讲得啱。 系啊， 老板系唔坐车， 系啊， 坐车头唔坐车尾， 系啊， 系咁样嘅。 系咁啊，系都发觉啲多到老板系中意坐呢啲七人车， 因为嗰两位舒服啊嘛。唔系你见所有啲中港车、七人车都系噶，我哋有时即系上上面做嘢咧，咁啊 book 架七人车上去咧，咁一转都要几嚿水嘅，净系上去过关。咁但系佢唔使排队嘛。啊，就咁讲嘛，咁样嘅，咁点讲咧？即系嗰个实用咧，系比起你出嚟威啊好好多嘅。 咁、 即系你威系买架 Bentley 啦，系嘛？因为而家你见劳斯莱斯都少人揸， 冇 太招摇啦， 都逐渐唔系啊！即系你讲，就算啲有钱佬都系，就算要招摇都系买 Bentley。 嗯， 好似 Bentley 就 一时时其实兴嘅牌子一轮轮吓，好似早两年咧就。马莎拉蒂， 家買 Maybach 噶嘛。 系咩？未听过。 系一时时，不过而家香港全部都系 Tesla 嘅世界嚟。 哦，系啊，因为好多真系，多到 周围都系啊。 吓、嗯，我试过有个司机唔小心刮花咗佢道门。 哦， 即系嚟到车刮翻啦。哇！跟住咧，谂住停外和解，嗰、那个司机好有型咁讲，报警啦 ，claim 保险啦，你赔唔起 嘅。 我话唔系啩，一条花痕直落，佢哋真系你唔好搞，跟住一埋床。报价180,000，我惊保险咯。 哦， 咦，点解会贵得咁紧要咧？ 唔知， 因为佢唔系佢香港好似冇原件， 冇其他件，一定系嗰间原厂啊！你乜嘢都要翻原厂。 系啊， 一翻去 真系赔唔起， 全部有180,000，一 claim 保险。 系， 我直头系咁同你讲啊，唔好搞啦，我揸翻去10,000都系 claim 保险。 系，佢知道一定搞唔掂，因为咁贵。唔系啊，听阿大欣讲都知啊，系好贵噶。佢、就算换一个零件都系贵到好贵得好紧要。 而家佢话加翻税。Tesla 加翻税，加翻幾十，一個百萬，百幾萬。咁之前70,000-80,000買到價嗰陣時，人哋話早買一日啫，就賺咗幾十萬税啊、 哦！ 即係香港啊，嚇！咁而家 真係梁錦松喎，不過嗰個唔同，幾十萬喎、啊，係嘛？ 嚇、啊！所以咧，而家嘅科技好似而家 iPhone 8都好啦，啊又傳佢啊各樣嘢啊點樣誒靚啊，曾經俾多啲錢啊，賣到差唔多8,000蚊一部最平都要。 哦，唔係 iPhone， 我用唔慣 iPhone。 係啊， 我覺得用 iPhone 好辛苦嘅。咁啊，呢次時間用得差唔多啦，圈啦喎。咁啊，我哋下次翻嚟再講啦。 好啦。